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欢迎继续收听华夏神韵，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组经典的中国电影歌曲，曲目有送别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、我们的明天比蜜甜、妹妹找歌泪花流、人家的船儿桨成双、知音、少林少林、牧羊曲、幸福不会从天降、满山葡萄红艳艳、崖畔上开花、毛主席的花儿记心上。 送君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恩情永不忘，浓油香情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送君送到大树下，心里几朵知心花，出生入死闹革命，枪林弹雨把地上，看见五千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抵水，哪有利剑能战愁，送君送到江水边，知心的话儿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行船，我只所表望君团。 为什么这样红？哎，红得好像，红得好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为什么这样写？ 是忍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交换。 实现。 家的船儿嘛耶耶，江城双，我的船儿嘛耶耶，一只江，船儿呀单向啊难行走哎，鸟儿单翅两百年一朝阳亮，半朵花儿嘛一朝阳香，半间呀房屋啊半堵墙哎，怎能硬气耶，做东方露露光，江嘛耶耶，人远航，鸟有双翅嘛耶耶，人飞翔，半间呀房屋啊天半间楼哎，凑成四地耶，做东方楼楼庄 无语，军师无双，少林自卫真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名辉煌，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乡你 酸，葡萄甜不甜？这酸葡萄哎，甜不甜？ 哦，甜葡萄哎，放嘴边。 这里是华夏神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